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孟加拉国民族党乡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钟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同志授予了一级证书。授予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一级证书转交仪式近日在达卡举行。有孟加拉国民族党领导班子成员、我国驻孟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先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钟日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献花手表示了敬意。接着，孟加拉国民族党总书记向我国特命全权大使转交了一级证书。